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9月28号，星期二。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一站式网点增加到540家。 哈尔滨病例都处于发病早期，感染来源还不清楚。 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正式拉开帷幕，国之重器新锐装备纷纷亮相。 9月30号，首都机场将迎来节前航班及客流高峰，部分航司航班将转到2号航站楼运营。 浙江市场监管局对公牛集团开出近3亿元的反垄断罚单。 英国天然气价格暴涨，冬季可能面临能源危机。 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您好。 哎，杨红你好。 哎，首先请您给我们还是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天气。 嗯，好的，今天夜间到明天天气总体还是不错。夜间呢还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后半夜到凌晨呢可以转晴。不过呢，这一转晴啊，能见度就会转差了。应该说呢，这个大部分地方能见度在2到3公里，东部、南部地区，在1公里附近，有些地区呢恐怕要小于1公里，局部地区小于200米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明天早晨啊，去东部、南部，尤其是驾车去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及时了解路况信息。那么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在17度左右，应该是这个凉爽舒适的，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那么有的人要问了，那能见度这么差，还能户外活动吗？ 嗯， 实际上来讲呢，这主要是轻雾，空气当中水汽比较多，其他这成分呢少一些，所以对大家的户外活动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嗯， 明天呢是这个晴转多云的天气，随着气温的升高，能见度也会逐渐转好。那么到中午前后，这能见度呢基本上可以达到8到10公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要比今天高一些。在26度上下，不过呢，这个气温也是属于比较舒适的气温，也是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的。杨红， 那假期前的最后一天，星期四的天气怎么样呢？ 是这样的，明天夜间开始，就是后半夜，恐怕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说是小雨，实际上就是零零星星、稀稀拉拉的小雨。即便是这样，但的话呢，对大家户外活动恐怕还是有一些影响的。这个雨呢出现时间主要是在明天的后半夜3、4点钟之后，那一直维持到30号这个中午前后。雨量呢整体非常小，也就是在1毫米左右。但是呢，出行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雨。那么30号白天呢，能见度也不会太好，因为有雾，再加上下雨，所以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控制车速，以确保交通安全。 嗯， 那么概略的呢，我再给说一下这个国庆长假的天气，因为现在还没有这个大会商。那么呢，按我初步意见，就是说呢，1号白天呢天气还是可以的，天上云量比较多，气温也不高，在23度左右。不过呢，从1号夜间，后半夜呢有一些小雨天气，但是维持时间比较短一些，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主要是出现在夜间，对大家呢影响也不是很大。2号呢基本上就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3号呢也天气也差不太多，气温呢基本上维持在22、23度的样子，最低气温在16到17度之间，不过呢到了4号天气就不好了。4号呢，应该说这次天气过程降雨呢，维持时间比较长，应该是降雨在下午开始，这次降雨恐怕一直要维持到6号，所以这个长假呢，除了2号、3号和4号上午之外，其他天气的话呢，都不是特别好，请大家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这是我个人意见。那么呢，明天大会商出来之后，总体的意见就会出来了，大家一定要及时收听。 好的，谢谢刘工给我们这么详细的介绍，再见刘工。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部山区有零星小雨，明天早晨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空气质量级别为二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记者今天从北京市交管局了解到，今天起北京市交管部门再次推出226家便民服务点，方便市民群众就近一站式完成购车、登记及上牌等手续。截至目前，北京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点数量已经达到了540家。 今年的10月31号，北京超标电动自行车过渡期将结束。近期呢，市民置换新车和注册登记量激增，部分非机动车登记站经常出现人多排队、业务办理等候时间长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9月11号开始，全市18家交通支队大队非机动车登记站已经启动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预约办理。市民呢，需要下载北京交警 APP 进行预约。 在全市540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点设置的便民服务点，市民可以直接购车、登记及上牌，无需提前预约。相关网点信息实时在交管局网站主页公示，市民可以自行扫码了解具体的办理流程和办事地点。 今年的8月1号，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正式实行，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等地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北京居民区内的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车电池进入楼内充电的现象仍然存在。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实习生张瑞的报道。 9月28号上午，记者来到海淀区中关村大街46号院探访。居民李先生告诉记者，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进入居民楼充电的现象仍然普遍。 你不搁家里充怎么充啊？人肯定是电瓶人家提到家里充嘛。 近日，嘉园小区的居民张女士告诉记者， 到处都能见到别人接送孩子的呀，推着那个电动自行车进电梯的。 2017年12月29号，公安部下发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今年8月1号起，应急管理部出台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也正式实施。这两份规定都明确表示，严禁在建筑内的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既然有规定，为什么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池进楼现象依然普遍呢？中国建筑学会建筑防火分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石表示，首先这些规定存在空白，相关部门管理起来缺少抓手。 它规定的是住宅的公共走道、楼梯间，你不能停放，你不能充电。所以严格来说呢，我们的这几个规定里头并没有真正的禁止在户内这个充电。 这种说法也在基层管理部门得到了证实。通州区锦园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方面没有规定严格禁止电动自行车入户，而另一方面对于电动自行车进楼充电的行为，他们没有执法权，只能劝阻，不能强制。 咱们没有那个强制执行的那个权利。 社区没有，街道有没有啊？ 街道他也没有那种执法权。 另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单晶晶看来，户外充电桩或者是充电柜不能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是电动自行车下楼难的深层次原因。 因为有些小区它没有足够的充电桩啊，或者甚至有可能没有安充电桩。 而要彻底解决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池进入居民楼的问题，郑石认为必须疏堵结合。首先，相关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管理，其次还要真正解决居民现实需求，加强小区充电桩的建设。 这个充电的这些场所目前还供应不足，你要是禁止的话，那就实际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车就没法用了。 另外，单晶晶告诉记者，居民区由于建筑多、人口密度大，政府部门随时监管存在难度，所以应该提倡小区物业居民参与其中，齐抓共管，共同维护居民区安全。

将台派出所辖区与三条铁路线交界，派出所依托联勤联动机制，主动与北京铁路公安对接，信息共享。北京铁路公安处环形铁道派出所所长许新对此深有体会。 因为我们派出所辖区的线路有30多公里，而且情况比较复杂，一些案件的侦破还有治安的防范，很多信息是由地方公安机关给我们提供的。比如说我们这块盗窃铁路物资，原来是只要打出铁路范围我们就不管了，现在不是只干自己的活，要融入到大的首都治安防范的范围内。 基层联动执法服务中心建立至今成效明显，将台派出所所长安亮亮表示，会把联勤联动这一机制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 联勤联动的机制还要再进一步加强，我们也在跟交通的协商啊，下一步能不能开辟一些便民的窗口，比如说车辆管理啊，一些违章的什么消分啊，要跑到执法站看看群众的需求，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这个户政这边我们可以再开个一个窗口，既有户政的办理，又有外国人，又有流动人口，我们还可以再加进交通。 心理辅导、情绪疏解、家庭关系调试，未来这些心理问题有望在社区得到解决。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北京市地方标准社会心理服务站点服务规范将于10月1号正式实施。根据这一标准，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将对不良情绪展开重点关注。 这一标准由市民政局组织制定，是我国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第一个地方标准，对社会心理服务站点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与要求和评价改进等内容进行了重点规范。 规范明确，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应当提供心理学知识宣传与普及、心理指导与辅导等服务，开展社会心态监测分析与预警。在人员要求方面，提出每个社会心理服务站点至少要有2名社会心理指导人员，并可以根据服务开展需求招募心理服务志愿者。 规范提出，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应该定期采集资料，动态监测社会心态状况，进行社会心态监测分析和预警，并且形成报告。规范还提出，心理指导与辅导服务应该重点关注不良情绪与行为的服务对象，提供心理辅导、情绪疏解、家庭关系调试、心理状态评估等服务。当服务对象的情况超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范畴，要及时转介到医疗机构。 颐和园是世界文化遗产，馆藏近4万件可移动文物，是全国园林系统收藏文物数量最多的公园。今天在18家国内文博单位的见证下，颐和园博物馆挂牌成立。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颐和园积极响应北京市博物馆之城号召，历时4年时间推动完成了博物馆的挂牌成立。颐和园是世界文化遗产，馆藏近4万件可移动文物，是全国园林系统收藏文物数量最多的公园。这些文物绝大多数来自清代宫廷旧藏，品类多，级别高，系统性强，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颐和园遗产价值的重要体现。颐和园博物馆以文昌院景区为前身，挂牌后有利于进一步整合资源，提升可移动文物保护与利用水平，也将深刻展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内涵。颐和园博物馆的建筑为中国传统四合院形式，位于昆明湖东岸文昌阁东侧。建筑设计采用了世界通行的藏品库与展馆相结合的现代化博物馆模式。文物展厅2777平方米，满足了博物馆陈列与文物管理的现代化要求。中央展厅面阔5间，前出厦3间，通过游廊与4座独立的展厅相连，四周围以回廊构成相对分离的4个院落。前庭按照颐和园传统庭院风格设计，馆外著名景观文昌阁也被介入院内成景。 为大幅提升学生体质，海淀区人大附中第二分校今天上午举办精准体质提升、享受快乐体育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员运动会。刚入学的一年级同学也这次也加入到同场竞技，校园活力全面释放。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刚入学的一年级小同学坐在主席台两侧，虽然童趣懵懂，但还是忍不住站起来给场上高年级的参赛选手打气鼓劲儿。 我7岁， 你知道今天要参加什么节目吗？ 我好像也不清楚，可能就是参加全员运动会吧。 想参加那些项目吗？ 想 参加运动会。 以后想不想多多参加这样的项目？ 想。 不一会儿，小同学们也上场了，一轮毛毛虫爬行比赛让大家兴奋高兴到不行。 为响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精准测量、精准分析、精准干预工作，大幅提升学生体质项目， 今年已经是人大附中二分校第二年举办全员体质提升类的运动会，鼓励每个同学都跑起来、跳起来、操练起来。高三年级学生罗航颖告诉记者：“ 我是参加一个滚大球，还有40×100的接力。我们学校不同于其他学校，就是课间操会有一个跳绳的项目，有跳绳特长队，然后他们也在很多地方取得了好成绩。就是因为高三现在学习压力大嘛，然后平时冬季长跑啊，或者春季就是跳跳绳，觉得对自己的身体锻炼很有增强。” 人大附中二分校校长龚月平介绍，学校日常还编排了特色课间操和绳操，体育课则通过模块教学、专师专练等形式，以学期为单位，针对学生特长、喜好、体质弱项，推动孩子掌握一项体育技能。 通过孩子们参与，其实让他转变观念，活动当中改变他对体育的认识，享受这种锻炼的乐趣。那初一的孩子一进来，人家家长就说，怎么感觉孩子重视体育，每天就是回去都还要锻炼，我感觉孩子明显体质比小学提升了很多，他们非常开心。 人人都是运动员，班班都是拉拉队，人大附中二分校也是海淀区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提升3精准8所实验校之一。在现行双减政策背景下，学校每年举办共春秋季2次运动会，不断打造全员参与的理念，全面激发学生体质提升。八里庄学区管理中心主任赵畅介绍， 海淀区一共成立了17个学区，我们是其中的一个，涵盖八里庄和曙光2个街道，我们有7所小学、5所中学。我想呢，通过今天参加人大二分他们这运动会，然后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这种全员运动会的理念和操作介绍给更多的学校。 近日呢，多位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大量的灰体白毛的毛毛虫近期集中出现。从市民发来的图片看，疑似园林部门发布预警的美国白鹅化蛹前的幼虫，这种虫子集中出现，如何加强防治协调呢？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发回的报道。 近期市内多个区都有市民反映有灰体白毛的毛毛虫近期集中出现，从市民发来的图片看，疑似园林部门发布过预警的美国白鹅化蛹前的幼虫。海淀区增光路36号园的王女士反映， 后院物业她打过2次药，虫子就是毛毛虫，小的有点灰，大的有点黑，我觉得比我小时候看的毛毛虫细，毛还长，发白，桑树就吃光光，这个柿子树啊也是那个叶子都吃光了，后面那几棵杨树啊吃的就像那个一个小杆小杆。 此外，朝阳区左家庄新源街的刘女士和丰台区东铁匠营蒲安北里的张女士也都反映，近期这种虫子在小区集中出现。 打药的我上次跟他说，他说城里更严重，长得挺邪乎的，问题挺严重的，今年要不抓冬天，如果这懒冻不死啊，明年这虫灾就更扩大了。 哎呦，那个毛虫把那树都给生秃了，都走的路都往身上掉，窗户里头爬。 据蒲安北里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没有更好的治理办法，只能继续打药观察。 打3-4回药了，就那白毛的黑虫子，它就是美国白鹅。 而记者随后致电了北京市丰台区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表示初步断定群众反映的就是美国白鹅。 最近一直在就是全域都在打，就咱北京市现在美国白鹅成灾是确实很严重。 据了解，美国白鹅浑身灰褐，布满灰毛，在秋季进入成虫阶段，是一种严重危害林木的食叶性害虫，危害之处有的颗粒无收。它原产于北美洲，在1979年第一次在我国发现，专家判断从中朝边境传入我国辽东，已经被列入我国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对于全市各区出现的类似问题，记者也咨询了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介绍， 这个是那什么北国白鹅，我们已经早就监测出来了，现在都在正在治理呢，主体责任都在各个区嘛，全市的已经是药已经发给各个区了吧，检查了。1979年我国辽东首次发现，2003年10月入侵过北京嘛，它一年发生过3代嘛，到现在第3代就是比较猖獗了，非常大了。 同时他表示，目前已经在全市范围内发布了多次预警，协调各区进行属地化的打药防治，希望相关部门继续加强防治协调，保护生态安全，减少生态损失。 好，18:24，我们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正式拉开帷幕，国之重器新锐装备纷纷亮相。9月30号，首都机场将迎来节前航班及客流高峰，部分航司航班将转到2号航站楼运营。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 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面情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 8.0， 处于严重拥堵级别。目前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有东二环小街桥到朝阳门桥北向南，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北四环四海桥到宝福寺桥由西向东，提示您注意行车的安全。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金秋送爽，北京农商银行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争做理性投资者，争做金融好网民宣传活动，邀您一同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共建清朗网络，共享美好生活。 招商银行丰润客户活动升级了，专为55岁以上客户打造，现办理丰润金葵花卡，资产提升可享预约挂号等专属权益，北京地区客户更有线上精彩活动，集勋章兑好礼，签到20天更有机会换鸡蛋礼盒，详询北京各网点或95555。 国庆小长假，来金源新烟商贸，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国风、解压、奇幻、飞行等多家沉浸体验馆等你打卡。近10家人气网红水吧新品上柜，更有数十家品牌应季服饰限时折扣，快来体验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的，北京时间的18:26，这里是江宁杨红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我们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热点新闻事件。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9月27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8例，本土病例13例，黑龙江11例，都在哈尔滨市；福建2例，都在厦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今天，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疫情防控第34场新闻发布会。哈尔滨市疾控中心主任助理王艳介绍了疫情防控流行病学调查特点和11出行须知。 本次疫情从流行病学调查来看，主要是有以下3个特点：一、病例发现时均处于发病早期；二、本次疫情感染来源不清楚，通过多场婚礼婚宴、多人共同游戏、共同居住、多次聚餐等感染之后造成了传播。这些活动场所多为相对密闭的空间，但目前看呢，感染者之间存在比较明确的流行病学关联。第三，病毒传播的速度非常快，传播能力较强。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国新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有关情况。谈及全面小康的含义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秘书长赵辰昕指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全面两个字。这里的全面呢，我想既指覆盖的领域要全面，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的小康，也指呢覆盖的人口要全面，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还指呢覆盖的区域要全面，是城乡区域共同的小康。那么在成效上呢，全面小康呢就是要突出解决好短板弱项，推动实现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白皮书指出，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几十美元增加到了2020年的超过10000美元，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全面小康是全面发展的小康，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1亿元跃升到2020年的101.6万亿元，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比重超过了17%，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白皮书指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从2010年起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中国已经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2020年利用外资居全球第一。 白皮书表示，不断迈向共同富裕的14亿多人口，其中有超过4亿并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最具成长性的超大规模市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具有巨大潜力和充足的后劲儿。 再来关注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也就是珠海航展，今天正式拉开帷幕。本届航展将有线上线下约4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家企业、数千件展品参展，室内展览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室外展览面积36万平方米，地面装备动态演示区面积12万平方米。本届航展的展馆数量从上届的8个增加到11个。 珠海航展呢，是由国务院批准举办的带飞行表演和装备动态演示的国际性专业航空航天展览，每两年举办一届。从1996年举办首届以来，规模在不断扩大，参展装备水平在逐年提高，已经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规模和影响力位居前列的主要航展。 作为世界知名的五大专业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之一，每一届珠海航展都会成为大众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那么珠海航展为什么受到如此大的关注呢？我们今天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从1996年第一届开始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他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在1996年，在上世纪末的时候呢，我们办珠海航展更多的是一个对外交流的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和信息的一个平台。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先进的装备啊，或者是先进的战机啊，到我们珠海航展来进行展示，让我们国家的不管是业内人士还是爱好者的大饱眼福。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是来吸收这样的信息，很多时候在珠海航展上看到的东西过一段时间呢就被我们采购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随着我们国家航空航天和整体的科技能力的这种快速的提升，其实现在珠海航展的这个角色已经完全跟当年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一个对外的平台，我们看到很多的外国的客商客户都到我们珠海航展上来看看中国人又搞出来什么新的东西，然后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 嗯， 确实呢，就是我们在珠海航展上看到我们自己的装备和设计现在已经是站到了绝对的主角的地位，而且呢就是技术水准呢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看齐，甚至是领先世界先进水平了。所以说依托于我们国家强大的国力、巨大的市场，珠海航展的这个影响力就得以在国际上享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吧。 105架飞机、30多部雷达等装备在航展期间将会进行动静态的展示，其中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和中国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会在本届航展表演特技飞行，航空工业翼龙2无人机等首次进行飞行展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将展示代表当今先进水平的现役武器装备，民航系统、航空工业、中国商飞、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国兵器、中国兵装、中国电科、中国航发、中国电子、保利集团等将携新产品、新技术参展。科普作家寿陀今天就在珠海航展的现场，那么在他看来，本届航展都有哪些亮点呢？一起来听一听。 今年的情况也比较特殊，本来珠海航展这一届应该是去年举行，2020年，我们是双数年，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导致航展延期了一年，并且呢因为疫情的防控政策，很多国外的厂商客户团队都没办法来国内进行展示，所以说这一次珠海航展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是中国主场的这个航展。 嗯， 我们看到在静态展示区里面呢，有一些国际巨头虽然他没办法来，但是呢由于他在中国有非常多的客户，比如说像空中客车，空中客车虽然他的外方团队几乎没有来，往年的话他都会派自己的测试机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原型机啊来参展，但是今年呢他也参展了，而且带来了食物。这个大家就说你不是不能来吗？怎么带来的食物呢？就是因为现在对于空客来说，比如说它现在最当红的客机的机型是 A350， 中国呢是这个 A350 的一个重要的客户，比如说主场之地的南方航空公司有非常多的这个350的机队，所以说这次空客从南航借了一架非常新的350放在这儿进行展示。另外呢就是包括它的直升机部分也从国内的用户那儿借了一架展示，这都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这个展示手段嘛。另外呢就是说大头主角肯定还是我们中国航空工业的各种的成就。要说新鲜，以往没有过的，这次有一些亮点。比如说这次航展的明星之一是歼16D。歼16呢是我们国家新锐的三代半的战斗机的一个系列。 歼十六 D 呢是以往这个传说很多，在爱好者那儿传说了很长时间，但这次居然来了实物，来了一架真机，还有就是非常神秘的无人侦察机、无人侦察机七、无人侦察机八，以及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牌的高性能无人机，这也是头次在我们航展上亮相，也是引起了不小的这个关注吧。 飞行表演和动态展示一直是中国航展的亮点。上午在现场，您看到动态展示，您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就在我们打电话之前，我们的 AG600 大型的水陆两栖飞机刚刚进行了投水的测试。 嗯， 大家可能之前这种表演从来没有见过，就是它其实是用作消防用途的。这个飞机呢，可以一次在它的这个水箱里面承载将近10吨的水，然后低空飞过，比如说火灾的这个现场，然后投放出来。这样的话呢，就对于一些比如说山区啊、高层建筑啊，或者一些传统的消防力量没法企及的一些部分，它就可以执行这种灭火的任务。这是第一次在中国航展上展示这样的飞行表演。另外呢，传统的我们的飞行表演队，不管是八一也好，还是空军航空大学的红鹰表演队也好，都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当然了，大家可能最期待的也是对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还是歼二零。毕竟歼二零呢还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这一次也是跟前几届一样，没有进行静态展示，从别的机场飞过来，然后在珠海机场的上空表演，然后就一个加力，然后就消失了，然后大家意犹未尽，但是现场仍然是非常震撼的。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浙江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为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被罚款2.9481亿元。此案呢，为浙江省市场监管局自机构改革以来开出的金额最大的反垄断罚单。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1年4月30号，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根据群众举报和市场监管总局交办，对公牛集团涉嫌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行为立案调查。经查，2014年到2020年，公牛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在转换器、墙壁开关插座、LED 照明、数码配件等电源连接和用电延伸性产品销售渠道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并实施固定和限定价格的垄断协议，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26号，浙江省市场监管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公牛集团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事实，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理由和依据，以及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27号，公牛集团向浙江省市场监管局书面告知，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 27号，公牛集团发布公告称，自收到反垄断立案调查告知后，公牛集团第一时间成立了由董事长兼总裁为组长的反垄断合规自查及整改小组，组织内部全面自查、整改和落实。 出行方面，我们来关注公安部交管局今天发出了节日交通安全预警。受晚高峰和提前出行的影响，预计9月30号15点开始，流量会逐渐增长。10月1号9点到12点将出现出行高峰，返程的时间会相对分散。10月5号开始将陆续出现返程小高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的日均流量会达到4500万辆左右，较日常增长约40%。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将全面启动高等级勤务排毒保畅，严格查处三超一疲劳、酒驾和醉驾等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 首都机场今天发布预测数据，首都机场节前航班及客流高峰会出现在9月30号，返程高峰将出现在10月7号。9月30号起，部分航空公司航班将转到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运营。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在首都机场，一些旅客已经办理完值机手续，准备提前开启假期了。 我去敦煌回家，就是小孩玩一玩。 我回海口，跟公司提前请了年假，一共9天吧，假期没有行程，在家待着。 首都机场数据显示，首都机场节前航班及客流高峰将出现在9月30号，返程高峰为10月7号。首都机场运行控制中心应急管理业务经理车彦东表示， 出港的高峰将出现在9月30日，当天预计保障旅客13万人次，返程的高峰将出现在10月7日，当天保障旅客13.7万人次。10月1号到7号，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88.9万人次。由于去年双节叠加，旅客出行有小幅的增长，受当前疫情的影响，首都机场的旅客量同比去年有一定幅度的下降，我们预测下降的幅度在11%左右。 提醒旅客注意，自9月30号零时起，国 国航、汉莎航空、国泰航空、长荣航空、中华航空、西伯利亚航空的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客运出港航班，澳门航空的进出港航班将转场至二号航站楼运营，其中 CA867 航班仍在三号航站楼运营。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服务标准与评价主管刘畅表示， 旅客发生了误走航站楼的情况也不要担心，我们从误走转场的一个保障的提示卡，以及我们转运摆渡车的衔接的安排，包括优先值机的温暖的服务，全流程进行了设计跟安排。 为推行中转便利化，9月29号起，首都机场将联合川航、海航以及地富公司在二号航站楼试点推出国内跨航司通程航班服务，旅客通过携程旅行网、去哪儿网和同程旅行网购买佳木斯经首都机场中转至成都的机票，就可以享受相关通程航班服务。首都机场航空业务部航空发展主管孔欣表示， 旅客在部分 OTA 平台购买机票，可以享受到一次值机、一次支付、一次安检、行李直挂、无忧中转的通程航班服务。在过去呢，旅客想要在中转站免提行李，需要乘坐同一家航司。随着产品的推出呢，旅客可以乘坐不同的航司经首都机场中转，也可以享受到免提行李的服务。 针对十月出行的旅客，首都机场近期还推出了红色旅游航线机票优惠活动。孔欣介绍， 像遵义、延安涉及到首都机场一共有11条是红色航线，旅客通过携程网购买机票可以享受首都机场提供的出行补贴，同时呢，我们还联合航空公司为旅客推出了更多的红色出行的一些福利。 另外提醒旅客注意，地铁首都机场线将于10月12号、10月13号、10月19号全线提前结束运营，请留意首都机场相关公告。 好，18点41分，我们进一段路况和广告，稍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您将听到英国天然气价格暴涨，冬季可能会面临能源危机。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不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圆明园西路南向北的方向，学院路南向北的方向，阜成路航天桥到定慧桥东向西的方向，莲石东路的莲玉桥路段西向东的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您注意行车的安全。 淮安区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区。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储量下降，需求增加，加上寒冬临近，运输力量不足，英国正在能源危机爆发的边缘徘徊。英国能源供应危机并不是个例，美国、亚洲部分国家的天然气供应同样偏紧，全球天然气价格因此持续飙升。 英国石油公司24号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在英国的部分加油站因燃料供应不足暂时关闭，目前正在努力恢复供应。部分较大规模的汽油零售商称，他们在英国城市里的50%到90%的油泵都在干枯。 天然气价格飙升更是加剧了这场能源危机。欧洲天然气交易基准荷兰 TTF 中心的近月天然气价格上涨到每兆瓦时76.165欧元，约合89美元，这是继一周前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以来，这一合约价格已经上涨超过250%，仅八月份以来就上涨近70%。 其实不只是在英国，能源危机正在欧洲蔓延。西班牙从去年的12月以来，电价已经上涨了2倍。西班牙政府宣布能源限价计划，并承诺要将居民的能源花销降到2018年的水平。此外，法国政府承诺向580万户低收入家庭提供100欧元的能源补贴。 除了欧洲以外，美国工业能源消费者协会要求能源部限制液化天然气的出口，以避免天然气在冬季价格上涨和供应短缺。 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一份内部文件中预计，由于天然气短缺，企业被迫改用石油发电，全球石油市场的供应可能会收紧。如果天然气价格在更长的时间里居高不下，世界石油消费量可能会额外增加每日37万桶，发达国家的石油库存也将因此继续收紧。 那么目前各国天然气紧缺的原因是否相同？应对能源供应不足的情况，各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能源网首席执行官韩小平，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其实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大的背景啊，就是全球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比如英国这一次出现的危机呢，就是他们天然气供应出现了问题。当然，这背后呢更深层的问题就是华尔街的投机了，因为在英国也好，在这个整个欧洲市场，或者是在全球范围内呢，这个投机造成的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因为英国的天然气价格，它本地产本地销，它能够涨2.5倍，涨250%，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儿。那就是说资本现在疯狂，然后呢政府对资本呢也是不断的纵容，才会出现这种问题。政府这时候是应该可以干预的，但政府没有干预，所以造成这个问题。那么其他的国家呢情况有所不同，但是呢总体来说呢，有很多的国家也是因为能源结构转型造成，就是原来那些高排放的煤炭不用了，不用了以后就或者减少使用，那么就使这个能源供应呢不是很充足，那么就更多的转向像天然气这样，我含碳比较低的能源，效率比较高的能源，那么就造成了天然气供应呢是比较紧张的。这是英国的情况。其实英国是很小，英国跟中国比的话，它就相当于我们一个省。可能广东省吧，可能差不多，那人口比它要多很多。那么除了像英国这种情况以外呢，像一些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尽管美国自身也在产天然气啊，也有很丰富的资源，但是呢也是在价格上涨。那么这个背后更多的是那些投机，因为美国大量的印钞票，钱印的太多了，那必然造成每个行业都会出现价格的暴涨。那么这个价格暴涨的背后呢，当然最赚钱的、最获得利益最多的是那投机的华尔街，他们投机，他们赚钱赚得更多。也就是政府放手让这些投机者在这为所欲为，那必然最后导致你的这个能源价格就在不断的暴涨。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呢，我们政府就跟他们完全不一样。我们政府是人民政府，所以他必须要考虑人民的利益。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各地政府都开始限电，限电的目的是什么呢？减少电力对煤炭的消费，把煤存起来给老百姓过冬。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呢，很多地方都开始减少这个电力的这种消费，努力减少电力消费，把一些不必要的生产甚至空转没有意义的生产把它停下来，让他们呢能够冷静下来，然后把资源、把煤炭、把天然气留给我们的老百姓，让老百姓能够温温暖暖的过冬，这是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而这样同样的事情在欧洲其实也是应该这么做的，但是他们的政府呢更多的代表那些大的投资者的利益，因为投机者、投资者当然希望这个价格炒得越高越好，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在我们在中国呢很难体会。 那这个广泛蔓延的能源危机要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去干预，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够缓解解除这样的情况的发生呢？ 对，这里头一个大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西方的改革强调市场化，但是这些年呢市场化已经异化，市场现在变得被那些少数的利益集团操纵，他们的资金规模太大，他们就可以围着一个市场然后把这个价格炒一2.5倍炒上去，而政府无动于衷，这背后足以说明就是说这个市场化走到今天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欧洲，在英国有，那么整个实际上全球性的问题，甚至在我们国家也有类似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过度强调市场化而不考虑那些民生的问题。所以电力必须，我们的改革必须要顾及民生，因为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美国搞市场化改革最终的结果，冬天把德克萨斯电网给搞垮了，无电可供，老百姓在非常寒冷的时候，然后只能在冬天忍受着这个寒冷，无电可供了以后，那么天然气也被停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天然气跟没有电的话就没办法压缩，天然气也没办法供，然后 老百姓最后水也没法供，没有电，那水也供不上了。所以去年冬天，德州是非常悲催的。 嗯， 那么这个德州的电能源改革曾经是我们的样板，那你跟人学吧，学到今天可能价格很低，德州的能源价格非常的低，低到了那些企业根本无钱可挣，所以在整个电网上，他没有钱去改造，没有钱去升级，碰到一点灾害，这个电网就不能供电了。那我们到底要不要追求这样一个目标？其实电费在我们整个每个家庭支出中实际上是并不多的一笔钱。我如果我们一味着说这电价不能涨，不让电价涨价，那么电网公司就背着这个大包来给你供电，长此以往下去的话，电网就没有钱去做更多的应该的投入，我们的发电厂不去更新，那我们又在节能减排，我们又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看似便宜，但你要的时候它就是没有。另外一碰到自然灾害，比如说是空气中的含水量大了，然后就结冰，风机就结冰，结了冰以后这风电就没法发电了。所以这些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对我们来说。 好的，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到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天美国参议员共和党阻止上调债务上限，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郭浩天。浩天你好。 主持人你好。 嗯，今天要分析一下这个事件的原因以及对于市场的影响。 好的，那么昨天呢，这个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呢是阻止了将这个债务上限和这个政府融资结合的这么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其实就是把这个美国联邦债务上限呢延长到这个2022年12月，并且维持联邦政府呢运转到这个9月30号之后。尽管目前呢，这个美国债务呢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下积累的啊，但是这个共和党人还是拒绝了支持这个暂停债务上限。原因呢是他们不赞成这个共和党把这个数万亿的这个美元作为拜登的这个经济计划的一部分。那么在债务上限问题解决之前呢，这个财政部呢就不能发一个新的债务。一旦这个财政部在联储开设的这个现金账户 TGA 消耗完呢，美国的这个国债就会出现一个违约的风险。那么根据预测呢，如果美联储迟迟不能解决这个债务上限的问题啊，这个技术违约很有可能会在10月中旬到10月初的这么一个期间发生。随着这个违约日的临近呢，也就不排除美国的主权评级会有这个再次下调的可能性，届时这个市场的风险情绪也会让这个美国股市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回调的压力。那么从国债收益率来看啊，其实就是随着违约日的临近呢，美国的短端利率反应是比较更为敏感的。原因是这个市场的投资者呢，为了避免短期的这个违约风险，那么持有短债的意愿就会下降，这就直接导致了这个短债的这个价格下降，收益率上升。此外呢，这个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昨天是突破了这个1.5%，创了这个近3个月的一个新高。主要原因还是这个美联储转向鹰派的政策这么一个信号，还有一个强劲的美国经济数据的这么一个支撑。再有就是昨天那个美国公布了这个8月耐用品订单呢是远超预期的。美国的这个债市的持续抛售呢，可能是由于这个仓位的调整和对通胀前景的重新评估导致的。再有就是一个投资者的一个突性对冲了，也就是说这个美债价格大幅下跌的时候，就会存在一个时间的节点，会迫使一些关键的投资者啊继续抛售美债，进而导致这个收益率进一步上升。那么由于这个抵押贷款的复突性这么一个特点，再加上上周联储这个开会以后啊，美债收益率持续的攀升，然后呢这些投资者突性对冲的这个操作，实际上是卖出长债，然后或者是调整衍生工具的头寸，来补偿这个抵押贷款组合久期的意外增加，也就导致了长期长债的这个收益率呈现一个顺周期的上行。所以从目前来看呢，美国的长短端的收益率都是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中。那么后续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呢，民主党基本会有以下这么几个解决的办法。一个就是民主党会把这个债务上限问题纳入这个预算决议中，通过这个预算和解程序呢在参议院来通过。另一个呢是众议院已经通过的这个继续决议案，可以为这个债务上限问题呢继续拖延时间，避免这个政府的停摆。虽然整体来看啊，这次债务危机出现违约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对于这个资本市场会产生一定的扰动，进而会加剧市场的波动。主持人， 好，那么郭浩天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